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你的朋友古月。1930年，胡松华出生在北京一个满族家庭里，年轻时一曲《孙吉德玛与丰收之歌》使他崭露头角。1952年，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蒙古族歌曲《赞歌》成为胡松华的代表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另外一首代表作《敖包相会》。 中国成立以来，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歌曲。上世纪50年代，歌唱家郭颂首唱的《乌苏里船歌》歌颂和颂传了勤劳善良的赫哲族人民，唱红了大江南北。这首改编自赫哲族传统民歌的歌曲至今令人难忘。 Hey. 浑厚甜美深情的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她的歌声送来了微风中绿荫下的葡萄，成就了一个名叫阿纳尔汗的维吾尔族姑娘和驻守边关哨卡的克里木的真实爱情，这个故事已经广为传颂。歌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表现了一对维吾尔族年轻男女的爱情故事，通过关牧村甘醇的声音，使人沉醉在祖国情、生活情和爱情之中。 克里木参军去到边上，临行时种下了一颗葡萄，我愿的姑娘阿纳尔汗哟，精心 苗族民歌《桂花开放幸福来》是在20世纪初由词作者崔永昌和曲作者罗宗贤在深入苗族地区采风和搜集苗族民间歌谣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和创作的一首著名的苗族歌曲。虽然是一首整理与创作，但是它没有脱离苗族民歌的主旋律，而且从歌词到曲调上又忠实地反映出苗族人民的心声。数十年来，这首歌唱响了全国各地，也唱响了全世界。 是他的太阳里照亮苗家归树林 哦嘞哦嘞啊嘞哦嘞啊嘞照亮苗家归树林 哦嘞哦嘞啊嘞山前山后 分不开， 桂花开放幸福来，幸福和毛主席分不开， 幸福和毛主席分不开。 哦嘞哦嘞， 哦嘞哦嘞啊嘞， 哦嘞哦嘞啊嘞， 哦嘞 哦嘞啊嘞， 哦嘞啊嘞， 哦嘞啊嘞， 哦嘞哦嘞啊嘞。 打起手鼓唱起歌是一首具有维吾尔族风格的歌曲，旋律优美动人，表达了人们对新生活的无限热爱。歌曲活泼而热情，具有新疆风格。30多年前，罗天婵的歌声一起便风靡大江南北。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庄，丰收的庄稼山尽头。 真山河，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守护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守护总清澈，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拿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金红似火，歌足人民跟着党，社会主义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总清澈，我不屑的光辉暖心窝，红日永远照边疆，歌声永不落。 花儿被切个被切吧，被切根灯呢，比的火火根灯呢，混同了几根根灯呢。 歌曲《吉祥三宝》取材于中国特有的民族调式五声调式，它的旋律明亮跳跃，清脆甜美，节奏紧凑明快，轻灵自由，充分体现出了蒙古族人民热情真挚和乐观向上的民族性格。 好吧， 哎， 那三拉灯不如有味， 成功的 那次秋节目